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及其下属辽宁地区协会发言人分别在11号和13号发表谈话，对南朝鲜全国教职员工会的斗争表示了支持。谈话彻底揭露并强烈谴责朴槿惠保守集团唆使南朝鲜法院把进步教师团体全国教职员工会定为非法工会团体，剥夺他的合法地位等干出法西斯行为的罪恶后强调，将积极支持和声援全国教职员工会实现合法化的斗争。